六点活力麦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零缺点》，也是换了一种形式，用音乐来大胆表达那种敢爱敢恨的感觉，而且里面还唱到了情绪化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你爱我，那么请你大声一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对于身边朋友的一些情感的表达，不管是恋人还是家人，我们都需要去大声一点，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活力派的直播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雪中花，雪中花，你在哪里？我想念你。在清晨，在夜晚，我在思念，在哭泣。 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燃烧的岁月，永生难忘。雪中花，啊，雪中花，在这里等着你。夜空中有一颗星，它是我破碎的心。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那奔腾燃烧的岁月，永生难忘。 碰碰耶，抱住一场行李箱，这里碰碰，那里碰碰。 我是难搞的儿童，不像那些女生那么顺从，要进道理就不会容易放松。你也是一个挑剔的观众，看不顺眼一定会说出口，一点都不肯退一步认输。我们像是冤家相逢，相逢 Candyman 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又可能因为过于喜欢而患得患失的人呢？在这首歌曲里面唱的就是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你非常心动，当然也会让你呢心跳加速。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歌单当中，希望还有更多的好歌来帮助你调动肾上腺素。 No matter where we are, find my way back. Yeah, goodbye to all of that. Cause I got what I needed, yeah. And I'll be the one that be holding me up. I'll be the one that be holding me up. I finally see all that I'm made of. I'll be the one that be holding me up. Gotta be enough.Everything you showed me, carry with me till the end. Now I'll make an army from one soldier. Cause would you fight for me? Not sure. But goodbye to all of that.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ll find my way back. Yeah, goodbye to all of that. Cause I got what I needed, yeah. And I'll be the one that be holding me up.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这种微博上面的热门图文插画的运动 tips。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运动的最佳时间，很简单啊，首先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和状态是不一样的。但通常来说呢，下午4点到7点钟，人体内的激素的活性处于良好状态，那么身体的适应能力和神经敏感性也比较好，所以一般是提倡傍晚锻炼。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cause wherever I go, I'll be looking for you. Some people try, but they can't find the magic. Others get down on their knees and they pray. I come alive when I'm close to the madness. No easy love could ever make me feel the same. Make me feel the same.You feel the same, same, same. I know I can lie, but I'm telling the truth. Whatever I know, there's a shadow of you. I know I can try, but I'm for something new. Whatever I know, I'll be looking for you. Wherever I go, I'll be looking for you.No easy love could ever make me feel the same. Make me feel the same, same, same. I know I can lie, but I'm telling the truth. Wherever I go, there's a shadow of you. I know I can try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But wherever I go, I'll be looking for you. You think it's a lie, but I'm telling the truth.Wherever I go, I'll be looking for you. Wherever I go. check it out.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cause you care for me, you care for me. Why would I let all these troubles come steal my joy, when I know you hold my future, you're in control. I say no more, no more, wasting a moment, worrying about my life, my life, carried in your love. God, I know I got no burden.That I keep inside, lay it at your feet. And now I'm carefree. So I'm walking through the heavy, feeling light. A new reality with different gravity. Safe in the arms of my father. I'm carried over troubled waters.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成相识的名单，编造完美的答案，画上宅女和宅男，费尽心思挑着赞，复制贴上的浪漫，少了温度的键盘，去你的互相窥探，却忘了跟谁对谈，幸福好没有爱，谁真心不存在淘汰，这名在这比赛谁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 Lonely 911，分不清真实或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谁不停在风扇，是谁深夜想取暖，追踪了谁说晚安，重复刷着存在感，你试着忘了自己是谁，就算心很虚伪也无所谓，华丽的假面之后谁是谁，谁是谁，幸福好没有爱，谁的真心不存在淘汰，沉迷在这比赛谁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 Lonely 911，分不清真实或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谎言太灿烂，谁的同情在泛滥，谁偷偷的在暗赞，谁熬着夜在办案，爱幸福好没有爱，谁真心不存在淘汰，沉迷在这比赛谁在更新动态淘汰， You're calling lonely now，不清真实或虚幻，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 You're calling lonely 911